据南朝鲜网报《民族日报》报道，南朝鲜的争取扶植党组派的和平美国远征团坚持在美国举行反战维和游行，3月4号在白宫前又举行了一次反战维和游行。参加者喊着撤销美军基地、反对部署萨德、朴槿惠立即彻底下台等口号，谴责美国举行北侵战争演习，并揭露了特大型舞弊丑闻事件的主犯朴槿惠逆贼的罪恶。